狗粮，我为理想，我们一梦却同床，一起寻找，一起流浪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。你会发情，我会幻想，我们都在寻找对象，一起欢乐，一起忧伤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一起寻找，一起流浪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一起欢乐，一起忧伤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。 Ha ha ha.